流离，波拉波恨爱色夜，当他解脱耶，波来和地三藐三菩陀耶，但知他恨毗沙师，毗沙师，毗沙师，三摩揭谛娑婆。三摩揭谛娑婆，南无波切法帝毗沙奢，俱卢毗琉璃，波那波，恨那奢耶，当他揭陀耶，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。但知他恨毗沙奢，毗沙奢，毗沙奢，三摩揭谛娑婆。三摩揭谛娑婆，南无佛切法帝毗沙奢，俱卢毗琉璃，波那波，恨那奢耶，当他揭陀耶，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。但知他恨毗沙奢，毗沙奢，毗沙奢，三摩揭谛娑婆。俱卢毗琉璃，波那波，恨那奢耶，当他揭陀耶，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。但知他恨毗沙奢，毗沙奢，毗沙奢，三摩揭谛娑婆。但知他恨毗沙奢，毗沙奢，毗沙奢，三摩揭谛娑婆。 去路比流离，波澜波蓬蓝色夜看他借多夜，波澜和地上有三坡多夜，但是他安披萨时披萨时披萨山山坡借地所坡。三摩揭谛娑诃，南无波切法帝毗沙奢，俱卢毗琉璃，波罗波僧伽奢耶当他揭多耶，波罗僧伽帝三藐三菩陀耶。但知他唵毗沙奢。毗沙奢，毗沙奢，三摩揭谛娑诃。三摩揭谛娑诃，南无佛切法帝毗沙奢，俱卢毗琉璃，波罗波僧伽奢耶当他揭多耶，波罗僧伽帝三藐三菩陀耶。但知他唵毗沙奢。毗沙奢，毗沙奢，三摩揭谛娑诃。Thank you. 巨鹿比有力，波拉波横浪蛇也当他解多耶，波拉哈地上妙三国多耶，半尺头半披萨石，披萨石披萨蛇三摩揭谛娑诃，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，俱卢毗琉璃，波那波波那奢耶，当他揭多耶，波那哈帝三藐三菩陀耶。三摩揭谛娑诃，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，俱卢毗琉璃，波那波横那奢耶，当他揭多耶，波那哈帝三藐三菩陀耶。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。